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08集，亲自培养。秦冉往后退了一步，抬了抬头，问：谁告诉你的？来人正是程俊。他看起来跟往常没有什么两样，穿着黑色的大衣，双腿修长，眸色敛着。秦冉本来想着程俊最近关注黑客联盟的事儿，大概不会分心在他这边，毕竟按照程俊说的，黑客联盟怕是要大换血，所以他让程木瞒住，程木认出他再正常不过，谁知道程俊不按套路出牌。秦冉低头，决斗场这件事他之前不想让程俊知道，但徐家那天晚上因为他多少受了连累，伯特眼睛被气浪冲击，跟徐瑶光在三楼找他浪费了几分钟有关系。后来徐瑶光跟徐家人又冒险回来找他。眼下秦冉不想跟其他任何一个男性牵扯上关系，徐瑶光的这个人情他绝对要还得清清楚楚。情况太紧急，他直接替伯特出场，并替徐校长开了狮子口。决斗场的这身份其实算不上什么，顶多是让瑞金头疼了半年，也不算在 M 州搅浑水，只是眼下却是瞒不住程俊了，这是秦冉十分遗憾的一点。他正思索着要怎么跟程俊解释这一年，程俊却没有问他，他站在窗口边看着他好半晌，才伸手双臂抱住了他，低头脸轻轻地蹭了一下他的颈窝。 你闹这么大的动静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 秦冉有些犹疑，程俊来的也太快了吧。不过暂时他没有思索这些，只是开口。他刚想开口，刚想说决斗场的事，外面就有人敲门。程俊松开手，平静地走到门边。站在门外的是程木跟徐瑶光，程木手里拿着托盘，徐瑶光落后程木一步。程俊半开着门，整个人挡住了门缝，看不到屋内的情况。他也没有看徐瑶光，直接朝程木伸手，语气低廉： 给我。 程木连忙把手中的托盘递给程俊，程俊关上了房门。程木打电话询问过亭兰的厨师，然后给秦冉准备病号饭、汤还有粥。程俊一看就知道粥里面加了哪些药材，他抿抿唇，把粥摆在桌子上盛好，偏头看他，眼神温暖了些许，手放在他的头上，轻声开口： 先吃。 从进来到现在什么都不问。秦冉一手拿着勺子，一手拿着碗，吃了一口后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老实开口：我打过一年黑拳，那时候知道我外婆的病情，受了些刺激，又跟人打了一架。程俊从顾西池那里得到了大部分答案，还找瑞金要了一些视频。听到秦冉这么风轻云淡地说起，心脏还是像被针戳了一下。他点头笑了笑： 我知道，空白嘛，很厉害。 程俊拿出秦冉的背包，翻出来一盒药，倒出来两粒让他吃了。程俊跟唐军通话的时候，秦冉枕在他的胳膊上睡着了。程俊靠在床头，把棉被往上拉了拉，才压低声音： 唐老， 你明天不来了？ 唐军那边好几天都没有睡好，按了一下眉心： 啊，有点事。 程俊声音有些平静。那边的唐军只是颔首，他看着漆黑不见星光的天说： 也好，明天也没什么迎面， 趁我还活着多培养几个后代。 两人心里都有事，聊了两句直接挂了电话。程俊伸手把床头的灯关了，这才微微低头翻开微信，置顶是秦闪，点开消息页面，停留在他们最后一次的对话。 连这都没有兴趣了，你还对什么感兴趣？ 你，这种直白又让人不可抵挡的话，以至于让程俊差点在唐军面前失态。程俊为什么这么快能赶到这里？大概是他看到这句话之后，当场就想走。只是跟唐军的交情，他又留了一天处理唐军的旧伤，才赶过来。程俊拿着手机的手发紧，好半晌，他拿着手机直接点开程水的头像。 无论用什么办法，联系129的孤狼，我要知道宁海战712被隐藏的一切。 发完之后，他返回点开通讯录，在风楼城跟潘明月的手机号码间徘徊，没有立马拨出去，只是低头看了看秦冉，刚要抽出被他整住的胳膊，秦冉眉头就拧了一下。程俊就关了手机，把手机轻轻地放到床头的柜子上，另一只手轻轻地侧拢住他，轻叹一声，嗡声开口。 睡吧，真不该让你来。 睡梦中，秦冉无意识地朝清冽的气息靠近了些许。与此同时 ，M 州影视城，秦修晨拍完夜戏，他坐在剧组边的一个酒店里，对面正是唐军的心腹老李。 秦先生，我也不跟你周旋了，这次来是为了秦岭小少爷。 老李直截了当地说道。 秦岭小少爷的天赋，我想你们也不想浪费。说实话，你们秦家除了那位秦老爷子，其他人都很一般。秦岭小少爷交给你们，浪费天赋。我们老爷想要亲自培养他。 秦修晨抬起头，没有替秦岭拒绝，也没有替秦岭答应，语气很有礼貌地说道。 这件事我要询问小林的意见。 询问秦岭小少爷是应该的。 老李点头，他神色严肃，推心置腹地说。 秦先生，希望您认真考虑。这件事对秦家，对秦岭小少爷都是好事。如果考虑好了，请打我的电话。 老李知道，秦家是秦修成管事，虽然他们更听秦冉的话，但老李联系不到秦冉。再有，他也知道秦冉并不太管秦家的事。同秦修成说完，老李回唐家已经是深夜了。今天的唐军没在黑客联盟，一楼的灯还是亮着的。 老爷，大少爷。 老李看向唐家一行人，略显疑惑。 老李。 唐家大少爷看向老李，十分激动地说。 你来看看，这是云光财团那位首席工程师刚发的一个动态。二弟从来不说云光财团的事情，今天这个是公开的工程，我们正在研究。 老李疑惑地往前走了走，朝电脑上看了看。唐家人大部分都是电脑狂。 这个 Poppy 大师业绩清流，这么多机密都敢往外发，云光财团也不阻止。不过也对啊，这样一个怪人，云光财团怎么会干涉他？他要跑了怎么办？ 唐大少爷偏头朝唐军说。 我对这个大师真是太好奇了，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